府问美臣，王丞相是我的指婚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别人我不不像那苏鲁美不是内亲，你我同到两府定三人对你，你不说恨你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的呀算不认臣。 我不在朝为官，官府却尽在御膳， 有八山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， 我的相府对府院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大板尊上下官正难劳，昨天监官叫你死前用意，你这腿好难 打扫，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哪怕到当官衙里衙外我打点光到大断月胆， 今夜就要把狂言轻，有日期两天，西厢大字到了好饭亲二郎小雨怒一番， 好一个真的王宝钏，得官调戏也枉然，怀中取去了银儿的将银房子在地平川，这个银子三两三，昨日打扫做样脸，卖绫罗做衣衫，大圣水之三环，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了， 这定银子奴不要与爹娘，做一副安家的钱，买不足花包饭，买之前花包饭，买大马洗马鞭，做一副小子的名儿在南天下传，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去下无良医，在哪里呀？ 在那乡里。 在哪里呀？

金。 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 我一声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那马里的兵就往西行，并非是马苏某少才能，假意是将帅不和才是生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成多交心谈而无言，有多的下沉只可晾在地楼把家等等候，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，臣儿平无别的啊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犒赏你三那尊，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你犹豫不定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情左右情的痛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信不定你就来来来骑上车楼。 小年纪知道什么？那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诸葛亮那头兵，第一次调计只好满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期待我何？我停了， 别走啊！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、

国人。